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至德胜门桥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是一周新的一周新的开始，转眼2018年已经过去2周的时间了。怎么样，这个2018年你过得还好吗？感觉2018年就要过去了似的。对呀，要抓住每一分每一秒，一定要享受每一分每一秒，同时要争取每一分每一秒，因为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好了，2018年1月15号星期一，此时此刻的你正在哪里？心情怎么样？今天呢，原本以为是空气不是很好哈，还会有这个橙色预警，但是早上出来的时候，哎，虽然是阴天，但是大气透明度很好，空气质量很好，是优，所以呢，适当的可以出来走一走，也不是那么的冷，也没有这个呼啸的北风哈，没有狂风，所以呢，可以好好的在外面活动一下，骑上什么小黄小橘哈。好了，好心情就从新的一周的第一天开始了，欢迎各位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及巡航系统你见过吗？冬季汽车保养特别提示，暖风机要注意了。无滑雪不冬天，猫跳到太给力的滑雪场在哪儿？在哪儿？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月15号星期一，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哎，小心驾驶，那么冬天呢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有哪些呢？今天再来补充一点，就是暖风机。暖风机设施呢只有在冬天才会使用，其他三个季节呢几乎都用不到的，所以很长时间之后停止过使用的情况之下呢，就很容易出现故障。因此在冬天开启暖风的时候，要先试试看有没有热风，以及鼓风机运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异响，还有风管有没有出现堵塞的情况。比如水管的防冻液长期不流动呢，会出现凝结的状态，容易堵塞循环道。另外呢，冬季开车的时候暖风温度不要太高了哈，容易造成困倦而导致反应缓慢，特别是在高速路上行驶过程当中，如果暖风的温度开得过高，会使人疲倦，更加危险。咦，挺舒服啊，我开着开着一边开边睡吧。这可不行啊，相当危险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的第一条，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走起。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Army One Brand Mr. Pops Another You。 第49名魏晨 Ride of My Life。 We're on the road。 第48名， 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 一颗真心价99朵玫瑰，等于满分的恋爱。 第47名，乔任梁 ，Oh My Angel。第46名 ，The Script Superheroes。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m not saying I'm not sorry, just looking for another you. It's not getting any better. 来自荷兰的舞曲大师 Amy 联手 Mr. Brad 带来这首 Another You。 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次。 Amy 呢和 Mr. Brad 认识之后呢，就立刻一拍即合，说来我们共同努力打造让人惊叹的优秀作品好不好，好来马上，然后就享誉全球哈，两人就这样一拍即合，马上就成名了。好了，继续攀升第4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歌曲前奏刚进就带有这种浓密的流行爵士钢琴和弦的味道，律动感也很强，这就是魏晨的 Right Up My Life， 本周第49位。 也太让人着迷，Yeah. 我想要定格每个瞬间，

没有道理，好心情用不完。 喜欢你没道理，张韶涵。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位次，张韶涵有甜美的外形哈，因此被称作是电眼娃娃，那个大眼睛哦，但是她的声音并没有外表来的那么柔弱哈，干净透亮或者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让我们感觉不是那么柔柔弱弱的小女生的感觉哈，但是不乏可爱哦。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点浪漫，有点甜蜜，当然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失落、小感伤。乔任梁的 Oh My Angel， 这是电影《巨额交易》的主题歌，本周第47位。 我还没说话你就飞走了，我站在他面前像个傻瓜，快点想办法别让我太尴尬。我祈祷过了，你有听见吗？你说过你会帮助我的，别再耍我了，开始工作吧。你飞得太高，如何瞄准我那颗剧烈动荡的心？拜托我不可以错过这段感情。像个傻瓜，快点想办法别让我太尴尬。我祈祷过了，你有听见吗？你说过你会帮助我的，别再耍我了，开始工作吧。你飞得太高，如何瞄准我的可剧烈动荡的心？拜托我不可以错过这段感情。 乔任梁的这首 Oh My Angel， 啊，这首歌曲呢是《巨额交易》的主题歌了。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将几位主演为生活奔波的那种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啊，乔任梁在瑟瑟大风当中仍然吃力地和客户在电话沟通啊， 对呀、啊，我马上就给您送上门。啊，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们这是首选的最好的什么什么酒啊啊！您别着急，我会第一时间给您送过去，一定包您满意，包您满意啊！这是大风刷刷。还有呢，杜文泽的手拿着一个作为早餐的橘子，神情充满了无奈和不平。为什么我的早餐只有一个橘子？最常态的当属蓝正龙了，面无表情的在上班的路途当中，可是下一秒就因为金融危机而财源滚滚，财源滚滚啊，不是发财的财啊，是这个、制裁的财，对，财源滚滚。哎呀，我去上班，我要迟到了。 喂，哎，小李啊，你今天不用来上班了 啊？怎么了？ 啊，你已经被裁掉了。嗯、不好意思啊，再见哈。 为了改变状况呢，三个人决定这个抱团来取暖创业，可是又遭遇多次的这个挫败与曲折。啊，最终还是成功了。好，所以天将降大任于是也必先怎么怎么着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我们继续攀升，来一首给力的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爱尔兰的乐队 The Script 这首 Superheroes， 哦，超级英雄，怎么样？够宏大吧？够给力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 Superheroes。 She has seen all the meaner side of me. They took away the prophet's dream for a prophet on the street. Now s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A heart of steel starts to grow. All his life he's been told he'll be nothing when he's old. All the kicks and all the blows he won't ever let it show. 'Cause he's stronger than you know. The Script 这首 Superheroes 超级英雄，他们来自爱尔兰这个盛产音乐人的国家，他们也将自己的音乐风格定义为是凯尔特灵魂。当然他们的音乐继承了凯尔特音乐的一大特点，就是流畅的旋律。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气温是零下五度到二度，川阴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4934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近日王菲新歌曝光，她演唱了电影《无问西东》的同名主题曲《无问西东》。而昨天王菲的御用化妆师就在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张帮王菲化妆的照片，于是网友兴奋地猜测，这难道是要开工了吗？王凯、马天宇、王大陆主演的电影《英雄本色2018》将于1月18号上映，由高晓松为梁凯量身打造的电影主题曲《往事流淌》近日上线。赵传昨天举行《你过得还好吗》同名限定演唱会，除了演唱新专辑重要歌曲，更演唱了自己经典名曲。现场观众不但跟着挥舞双手，甚至打开手机灯海，有人还激动到拿下眼镜拭泪，现场温情一片。我的祖国经典名曲新年交响音乐会于昨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本场音乐会汇集了众多中国当代优秀演奏家和北京友谊合唱团的80位歌唱家，奏响中外名曲的华丽篇章。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西二环广安门桥至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北京时间9:33:46，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斌 ，Let's go。好了，看看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FM 974啊，喜欢这个名字。现在正在元大都遗址公园收听啊，大早晨去逛公园哈。余温现在在昌平收听，还有看不见的风景，现在呢是在建德门地铁站收听。这会儿在地铁站，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还有远离齐飞呢，现在在昌平收听。好了，继续发位置给我。刚刚呢是我们的二群当中，现在回到我们的一群，看看你正在哪里收听汽车音乐会。魔鬼，谢谢你发的红包。如果不许在我说话的时候发红包啊，记住了，这是我们的规矩。字母妹妹呢现在是在望京收听，还有超的幸福在这是万豪世方豪庭，哎，世方豪庭。十月呢是在，这是哪里啊，在自庄村，什么楼自庄村，还有在京城大厦的超德幸福抽烟喝酒烫头，现在在丰台收听，当然还有永远在石景山的瑶瑶妈妈。好了，进入到第20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超级巡航系统。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超级巡航系统是通过推出一款针对高速公路的辅助驾驶系统，这是一套在定速巡航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全新技术，可以根据驾驶员设定的时速行驶，不需要驾驶员踩油门，可以完全解放驾驶员的右脚，右脚 轻松，右脚跟着汽车原本的节奏可以点鼓点了，不用去踩油门了啊。同时呢，还可以与 ABS 还有发动机控制系统等协调工作，在需要的时候呢，适当的施加制动力和调整发动机的输出功率，自动呢来调整车速，适应交通状况。驾驶员呢只需要控制方向盘就可以了。目前呢，它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据了解，这套系统的售价呢仅仅有2500美元，算是一个比较平民化的高科技装备了。哎，老堵车，老踩油门，踩着右脚抽筋儿啊！以后有没有这样的装备啊？给我们装上哈。堵车的时候，不管是什么样的速度行驶，它都可以自动行驶，不用我们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一脚刹车一脚油门。要堵一个小时的话，到家这个腿都抽筋了啊！会有会有，不是说了吗？你只用开单子就好了，让他们科学家去想象，然后去给我们开发，不是去想象，让他们给我们实现，我们来想象，他们来实现。对了，好了，马上来揭晓2018年第三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David Guetta Sia Bang My Hand。 第44名萧敬腾活在故事里。第43名吴建豪小婚礼。第42名袁娅维是否。 多少次的寂寞挣扎在心头，只为挽回。 第41名扎拉 Don't wait。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was bound, was tired, hadn't seen the light so long. Thought I lost my fight, couldn't find my way back home. And I felt the life snapping out of me. I was bound and tired, waiting for daylight. Don't you want more? 刚刚呢是来自法国的 DJ David Guetta 制作的 Bump My Head。 David Guetta 呢是 DJ 的领头人物，但其实他可以作为一名制作人已经很成功了，但是他总是先把自己当作是 DJ， 就说他更喜欢做音乐，就是 mix 音乐之后的那种感觉，并且再用他的音乐才华来征服全世界。刚刚就是他还有 Sia 合作的这首 Bump My Head。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一点小小的戏谑的感觉，萧敬腾也可以演绎这种风格的音乐哈。哼，多变的萧敬腾今天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首作品，活在故事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44位。 谁能告诉我，童话里的每段故事都那么精彩？只有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光，那就是天堂。只有我和你能到达的地方，那就是未来。 小童声真的好可爱。让我再猜测哈，听这样的声音和这样的发音啊，咬字，感觉这个小朋友也就不过是两三岁的样子，但是音准哈，真的很棒啊！这谁家娃呀，音这么准？源自萧敬腾的《活在故事里》这张专辑，也是内容主题很鲜明，内容多样却不凌乱。这也为萧敬腾在演唱上极致的表现提供了极佳的平台，展现出他在演唱上的极致性。如今啊，萧敬腾的演唱表现的是更有自己的特色了，对于不同歌曲的诠释融入自己的见解，娴熟精彩多元而且又精湛。哇、哦、这么多的溢美之词啊，来夸谁？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arry me 吴建豪的小婚礼，这首歌曲浓浓的幸福感，中版轻快，撒糖感十足哈，也是时下婚礼的热门冠军曲了。小婚礼 风景不仅包括风雨，耳边有浪漫小奏曲，阳光在亲吻在大地，草坪在享受着光雨，淑女和绅士的光临，今天是我们的小婚礼。你穿上婚纱缓缓走向我的里，看你微笑， 知足吧。吴建豪的这首《小婚礼》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好了，告别了吴建豪，继续欢声，转换情绪来听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是否 这次我想真的离开你，是否这次我将不再哭，是否这次我将一去不回头，走向那条漫漫永无止境的路，是否这次我一真的离开你，是否泪水已干不再流，是否应验了我曾说的 唱的是否，其实向原唱苏芮老师的致敬，也是在诠释自己心中的年代传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Every penny, spending way too many on you. Well, I don't think we're good enough. Nobody is good enough. Don't wait.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以前呢听过哲林蔡依林演唱这首歌曲 Stop，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音乐团体圣女天团带来的版本 Stop 圣女天团啊，他们有着很好的外貌，刚才我使劲在看他们的照片，百度搜索他们各种照片啊，吸引到我的眼球，你说我都被吸引到了，何况是你。他们拥有很好的身材，很好的面容，但是呢又很亲切，让你觉得没有那种距离感啊，很亲切的美。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到哪里去滑雪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节目一开始哈，先卖了个关子，无滑雪不冬天啊，猫跳到太给力的滑雪场是哪里呢？就在北京南山滑雪场，距离望河桥62公里的密云县，好在那儿。 京承高速直达。经过12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现在拥有中国著名的野雪公园，还有滑雪公园，也在率先呢在国内开辟了初中高级的猫跳滑雪道，还有波浪道。这里呢可以作为道外以及野雪爱好者的专用练习场地，为进阶南山高级猫跳道还有出国滑雪奠定技术基础。南山滑雪场呢还有丰富的雪上娱乐项目，惊险刺激的滑道全长是1318米，途中呢穿越了9座高架桥，一条百米灯光隧道，还有数不清的弯道，觉得太惊心动魄是吧？那你可以坐着彩色的飞碟被拖拽拉上高坡，然后再滑下来，老少皆宜。像我这种从来连滑雪橇都没有穿过的人，我觉得我可以试着先被拉上去，然后在这个平坡上走一走就算了。然后有没有小孩子玩的那个，我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哎，有啊，来自加拿大的儿童雪地摩托、秋千，还有雪包垒成的雪滑梯，有孩子们钻来钻去的雪洞，想必会带给您不少的乐趣呢。好，到了南山滑雪场，你就不用在这个滑道上找我了。你即便到这个儿童乐园里面去找我，我肯定在那里。啊，怎么走？京承高速到16密云城区出口，出高速之后右转就到南山滑雪度假村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刚刚说了滑雪是不是？来听一首反季的歌曲。想不想夏天？说想不想念夏天？没有声音是吗？好，浪花一朵朵，让音乐来表达一切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 基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虽然现在我们还是在 office 里面，或者像我这样在华城的这一端，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啊，想象我们身为一栋新一员，到了海边，到了山川，到了最美最美自己最想去的地方。哦，音乐可以达到一切的可能。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接下来进入到汽车音乐定制。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像刚才那样的歌曲营造的氛围在海边呢，开着辆敞篷车该是什么样的感觉？好了，我们今天为敞篷车定制的音乐来自 Ella Air 的这首 Best of My Love。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要听汽车音乐会，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关系的我却动了心，无法再恢复，几千次告诉自己要忘记，却义无反顾，不是不就是我的错吗？不就是自己造成的吗？谢谢你给我的记忆，让我铭刻在心里的人 baby。 Oh， 听到你的对不起。 Oh，努力假装不在意，从第一天也许是我用情太深。好希望时间会相逢，带走一些我曾与你受过的伤痛。你的出现给了我这首歌的灵感，谢谢你。所有的回忆记放在这里。 Hey girl， 一直在犹豫不决。 I'm ill， 而我却在原地等待。该学会放手了，就默默淡忘了。这日只给了我一个选择，拥抱着你入睡的那个夜晚，最后一次对你说过的晚安。正在失眠着，我还在留恋着，我还在痛着心在流泪，我却还在回忆。 Hey oh， 这首歌 for you， You know I make it， 年轻之愉快， So I'm fire against the traffic。 你比我提前经历了太多人生。 Alright， I gotta have to say goodbye， Take care。 Oh，你不在的每一天，哦，不想你是那么难。怎样才足以让自己平静下来？好希望时间会相逢，带走一些我曾与你说过的伤痛。你的出现给了我这首歌的灵感，谢谢你。所有的回忆记放在这里。Hey girl， 一直在犹豫不决。I'm ill。却在原地等待，该学会放手了，就默默淡忘了。这日只给了我一个选择，拥抱着你入睡的那个夜晚，最后一次对你说过的晚安。正在失眠着，我还在留恋着，我还在痛着心在流泪，我却还在回忆。你爱上那个人，你有你的理由，为何你说着你喜欢我，我们却还是朋友。你说要我给你时间整，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I'm only alive, I'm with you, but I set you free。 所有的回忆记放在这里。 Hey girl， 一直在犹豫不决。 I'm ill， 而我却在原地等待。也许会放手了，就默默淡忘了。这日只给了我一个选择。 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黄子韬的 Mystery Girl， 神秘女孩。对于黄子韬呢，很多人对他有这个误读哈，在娱乐圈当中呢，涛涛成了他的标签，而在舞台上似乎永远是那个耍刀弄枪的武术担当，但其实呢，他不是这样子，是大家对他的误解了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的这首歌曲，方大同《爱爱爱》，源自于他的同名专辑当中。专辑的风格呢，定位为灵魂乐，还有 R&B 曲风为主导 ，Soul and R&B。方大同一手包办了所有词曲的作曲、作词、制作、和声。专辑封面邀请林夕、周耀辉还有方大同来共同完成的。来听听这首《爱爱爱》，有请方大同。 记载第一个桃花醉，谁在哪里见白第一只紫玉钗？我在这里见怪更怪，接过电影里面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不起来，我笑起来，多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辞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我爱，孤，我在。 看多起来，站在寂寞的人能不能站起来，我在这里陪你孤单，看过小说里面人家等待，更习惯等待，尝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喊出来我静下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字海唱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如果我在回不去满天满地的尘埃，买不起满街可爱的品牌，你们起来我傻起来，可以爱会不会整个时代只有一个港版，谁不爱我不存在，不明不白不分好歹，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四海找不到爱，数不白还是更畅快，爱还是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才失败，我爱如果我在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Auto Music，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蔡淳佳演绎这种类型的歌曲，一种复古的节奏感。啊，这

导演斯蒂芬·卓波斯基、主演雅各布·特瑞布雷出席发布会，陶虹作为推广大使也前来助阵。在发布会上，导演斯蒂芬畅聊电影拍摄初衷，《奇迹男孩》讲述了一个天生面部颌骨与他人不同的小男孩奥吉的故事，影片传递出的成长主题更为积极向上，适合全家观看。影片将于1月19号登陆全国各大影院。欢乐喜剧人第四季于昨天20:30在东方卫视开播，本季节目中孙涛、贾冰等四组喜剧人组成首发阵容。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季人气喜剧人宋小宝将作为首位大魔王回归应战，并与四位喜剧人在舞台上一决高下。辽宁卫视组团上春晚第四季于昨晚全新归来，由潘长江、巩汉林、蔡明组成的豪华评审团，除了为本季组团上春晚做出专业评审外，还为节目带来了更多精彩的笑料内容。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这一段电音呢，来自瑞典的全球人气 DJ Avicii 的这首 Lonely Together。啊，这次呢搭档了乐坛的尖嗓哈，英国的流行女歌手 Rita Ora， 歌曲呢恰到好处的电音节奏，还有 Rita 轻柔的声线，让你听过之后卸下压力，宛如在云端漂浮，在音乐的世界当中舒心的去徜徉。好了，刚刚听这个音乐的时候，为了鼓励大家坚持收听到最后哈，在我们的一群当中发了个红包，啊，瞬间就被抢光，每次都是瞬间被抢光的节奏。来，被抢不抢了红包的点一下名哈，看看谁抢了我的红包。那华哥、大伟、兔兔，还有 HCXX、Jesse、朵朵、李明，抢到我的红包啊！你们赶快来发，不能光抢不发。好了，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唐冰，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因为还有很多你不能错过的精彩，比如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哦，又到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了。井冈山，我的眼里只有你。哇，井冈山的招牌作品，可能九零后完全不知道井冈山这个名字啊，也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好了，那就让我们来回忆我们的青春年少之时，听听这首《我的眼里只有你》。有人不知道这首歌吗？举手。有人知道这首歌吗？举手。我肯定不举手啊，透露年龄是不是？我的眼里只有你这首歌曲，在井冈山细腻柔情的演绎之下，把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我们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 飞，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甜美，好像鸟儿天上飞，只因为我和你相爱相拥相依偎。你的眼，我的泪，就算痛苦也珍贵，只因为是你在我身边伴随。我说我的眼里只有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子瑜，花开半夏，蓝色狂舞。佳佳，大叔，朵朵，习惯有你，平安。还有大叔，瑶瑶妈妈。还有谁呢？魔鬼一直在发红包的魔鬼，朵朵。好了，没有想到我的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还点名吧，不按常理出牌哈。好了，今天节目最后的收工歌来听听邓福如的《未填词》。邓福如想在一首歌曲当中营造自由自在的感觉，好像很多人在现实当中会遇到一些状况，没办法脱身或者没有时间，所以创作《未填词》，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首歌呢，去感受那种自在的感觉。好像很多人在现实当中会遇到一些状况，没办法脱身或者没有时间，所以创作《未填词》，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首歌呢，去感受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今天不要上班，今天不要上学，自由自在，快醒醒吧，别做梦了，好吗？邓福如这首《未填词》送给你们。光是在我们的假期的状态，希望每一天都会在音乐当中寻找这样的感觉。好了，我是腾斌，感谢你相伴今天2个小时的汽车音乐会，和你相约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不见不散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见。